第七十八回，比丘莲子遣阴神金殿石魔谈道德。一念财生动百魔，修持最苦乃他何？但凭洗涤无尘垢，也用收栓有着魔。扫退万缘归寂灭，荡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笼套，行蛮飞升上大罗。话说孙大圣用尽心机，请如来收了众怪，解除三藏师徒之难，离狮驼城西行。又经数月，扫值冬天，但见那岭梅将破玉，池水渐成冰，红叶俱飘落，青松色更新。但云飞玉雪，枯草浮山平，满目寒光炯，阴阴透骨冷。师徒们冲寒冒冷，宿于餐风，正行间又见一座城池。三藏问道： 悟空，那像又是什么所在？ 行者道： 到跟前自知，若是西帝王位，需要倒换官文；若是福州县，紧过。 师徒言语未毕，早至城门之外。三藏下马，一行四众进了月城，见一个老君在向阳墙下微风而眠。行者近前摇他一下，叫声： 长官。 那老君猛然惊觉，马马虎虎的睁开眼，看见行者，连忙跪下磕头，叫 爷爷。 行者道： 你修狐精作怪，我又不是什么恶神，你叫爷爷怎的？ 老君磕头道： 你是雷公爷爷。 行者道： 胡说，吾乃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是才到此，不知地名，问你一声的。 那老君闻言，却才正了心，打个哈欠，爬起来，深深腰道： 长老，长老，恕小人之罪，此处地方原唤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 行者道： 国中可有帝王否？ 老君道： 有，有，有。 行者却转身对唐僧道： 师父，此处原是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 唐僧疑惑道： 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 八戒道： 想是比丘王崩了，新帝王位的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 唐僧道： 无此理，无此理，我们且进去，到街坊上再问。 沙僧道： 正是，那老君一则不知，二则被大哥唬得胡说，且入城去询问。 又入三层门里，到通衢大室观看，倒也衣冠齐楚，人物清秀。但见那酒楼歌馆余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争利夺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师徒四众牵着马挑着担，在街市上行够多时，看不尽繁华气概，但只见家家门口一个鹅笼。三藏道： 徒弟啊，此处人家都将鹅笼放在门首，何也？ 八戒听说，左右观之，果是鹅笼， 排列五色彩缎者们。呆子笑道：“ 师父，今日想是黄道良辰，以接婚姻会友，都行礼的。” 行者道：“ 胡谈，哪里就家家都行礼？其间必有缘故，等我上前看看。” 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脸丑陋，怕人怪你。”行者道：“ 我变化个起来。” 好大声，念着诀，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蜜蜂，展开翅飞进边前，钻进万里观看。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小孩，再去第二家笼里看，也是个小孩，连看八九家都是个小孩，却是男身更无女子。有的坐在笼中玩耍，有的坐在里边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罢，现原身回报唐僧道：“ 那笼里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满七岁，小者只有五岁，不知何故。” 三藏见说，疑思不定，忽转街见一衙门，乃金庭管驿。长老喜道：“ 徒弟，我们且进这驿里去，一则问他地方，二则散喝马匹，三则添碗投宿。” 沙僧道：“ 正是正是，快进去也。” 四众欣然而入，只见那在官人果报于一城，接入门，个个相见。细坐定，一城问：“ 长老自何方来？” 三藏言：“ 贫僧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有官文理当照验，全借高衙一些。” 一城即命勘察，察毕即办知应，命当值的安排管带。三藏称谢，又问：“ 今日可得入朝见驾，照验官文？” 一城道：“ 今晚不能，须待明日早朝，今晚且于毕衙门宽住一宵。” 少顷，安排停当，一城即请四众同吃了斋供，又叫手下人打扫客房安歇。三藏感谢不尽，即坐下。长老道：“ 贫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请教，烦请指示。贵处养孩，不知怎生看待？” 一城道：“ 天无二日，人无二礼，养育孩童，父精母血，怀胎十月，待时而生，生下如哺三年，渐成体相，岂有不知之理？” 三藏道：“ 季尊言与毕邦无异，但贫僧进城时，见街坊人家各设一鹅笼，都藏小儿在内，此事不明，故敢动问。” 一城伏耳低言道：“ 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说他，请安置，明早走路。” 长老闻言，一把扯住一城，定要问个明白。一城摇头摇指，直叫：“ 谨言。” 三藏一发不放，只死定要问个详细。一城无奈，只待平去一应在官人等，独在烛光之下悄悄而言道：“ 世所问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主无道之事，你只管问他怎的？” 三藏道：“ 何为无道？必见教明白，我方得放心。” 一城道：“ 此国原是比丘国，今有民谣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作道人模样，携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观音，进贡于当今。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 今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受倦，身体汪雷，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太医院拣尽良方，不能疗治。那进女子的道人受我主告封，称为国丈。国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寿。前者去十州三岛才将药来，俱已完毕，但只是药引子厉害，单用着1111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这些鹅笼里的小儿俱是选救的，养在里面，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儿城。此非无道而合。长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换官文，不得言及此事。言毕，抽身而退。唬得个长老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坠，忽失声叫道：“ 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 有诗为证，诗曰：“邪主无知失正直，贪欢不省暗伤身。因求永寿枪同命，为解天灾杀小民。僧发慈悲难割舍，官言利害不堪闻。登田洒泪长须臾，痛倒参禅向佛人。”八戒近前道：“ 师父，你是怎的起立，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担忧。” 三藏滴泪道：“ 徒弟呀，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积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昏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事，叫我怎不伤悲？” 沙僧道：“师父且莫伤悲，等明早倒换官文，敌面与果王讲过，如若不从，看他是怎么模样的一个国丈，或恐那国丈是个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此设法，未可知也。”行者道：“ 悟净说的有理，师父你且睡觉，明日等老孙同你进朝，看国丈的好歹。如若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门，不知正道，徒以采药为真，待老孙将先天之药旨化他归一。若是妖精，我把他拿住，与这国王看看，叫他宽裕养身，断不叫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 三藏闻言急躬身反对行者施礼道：“ 徒弟啊，此论极妙极妙，但只是见了昏君，不可便问此事，恐那昏君不分远近，并作谣言见罪，且怎生欺处？” 行者笑道：“ 老僧自有法力，如今先将鹅笼小儿设离此城，叫他明日无误起心，地方官员自然奏表，那昏君必有旨意，或与国丈商量，或者另行选报。那时节借此举奏，绝不至罪作于我也。” 三藏甚喜，又道：“ 如今怎得小儿离城？若果能脱得，朕贤徒天大之德，可速为之，略迟缓些，恐无及也。” 行者抖擞神威，即起身吩咐八戒沙僧：“ 同师父坐着，等我施为，你看，但有阴风刮动，就是小儿出城了。” 他三人一起俱念：“ 南无救生药师佛，南无救生药师佛。 这大圣出得门外，打个呼哨，起在半空中念了诀，念动真言，叫声 安静法界。 居的那城隍土地设令贞观，并五方揭谛、四职公曹、六丁六甲与护教伽蓝等众都到空中，对他施礼道：“ 大圣，夜幻吾等有何急事？” 行者道：“ 今因路过比丘国，那国王无道，听信妖邪，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我师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灭怪，故老孙特请列位各使神通，与我把这城中各街坊人家鹅笼里的小儿连笼都射出城外山凹中或树林深处，收藏一两日，与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饿损，在暗的护持，不得使他惊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国，劝正国君，临行时送来还我。” 众神听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云头。 满城中阴风滚滚，残雾漫漫。阴风刮暗一天星，残雾遮昏千里月。起初时还荡荡悠悠，此后来就轰轰烈烈。 悠悠荡荡，各寻门户救孩童；烈烈轰轰，都看鹅龙远古穴。 冷气侵人怎出头？寒微透体衣如铁。父母涂张黄，兄嫂皆悲泣。满地卷阴风，龙儿被神射。此夜送姑息，天明尽欢悦。 有诗为证。诗曰： 世门悲鸣古来多，正善成功说魔科。万圣天真皆积德，三归无界要从何？比丘一国非金乱，小子千名是名额。行者阴师同救护，这场阴至圣波罗。 当夜有三更时分，众神把鹅龙设去各处安藏。行者按下祥光，静至一亭上，只听得他三人还念南无救生药师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 师父，我来也。阴风之起何如？” 八戒道：“ 好阴风。” 三藏道：“ 救儿之事却怎么说？” 行者道：“ 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们起身时送还。” 长老谢了又谢，方才就寝。至天晓，三藏醒来，遂结束齐备道：“ 悟空，我趁早朝倒换官文去也。” 行者道：“ 师父，你自家去恐不济事，待老孙和你同去，看那国丈邪正如何。” 三藏道：“ 你去却不肯行礼，恐国王见怪。” 行者道：“ 我不现身，暗中跟随你，就当保护。” 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马匹，却才几步。这一程又来相见，看这长老打扮起来比昨日又甚不同，但见那身上穿一领锦蓝一宝佛袈裟，头戴金翎毗卢帽，九环锡杖手中拿，胸藏一点神光妙，通关文牒紧随身，包裹袋中缠锦套，形似阿罗降世间，诚如活佛真容貌。那一程相见礼毕，俯耳低言，只叫莫管闲事。三藏点头应声。大圣闪在门旁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交流戳，鹰的一声飞在三藏帽上，出了馆驿，径奔朝中。即到朝门外，见有黄门关， 即施礼道：“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地，理当倒换官文，意欲见驾，扶其转奏转奏。”那黄门官果为传奏，国王喜道：“ 远来之僧必有道行。” 叫请进来。黄门官复奉旨将长老请入，长老接下朝见毕，复请上殿赐座，长老又闲坐了。只见那国王相貌汪雷，精神倦怠，举手处揖让插持，开言时声音断续。长老将文牒献上，那国王眼目昏蒙，看了又看，方才取宝印用了花押，递与长老，长老收起。那国王正要问取经原因，只听得当驾官奏道：“ 国丈爷爷来矣。” 那国王即扶着进士小宦正下龙床，躬身迎接。慌的那长老急起身，侧立于旁，回头观看，原来是一个老道者，自御阶前摇摇摆摆而进。但见他头上戴一顶淡鹅黄九溪云锦纱巾，身上穿一领铸顶梅沉香棉丝鹤氅，腰间系一条任蓝三股散绒带，足下踏一对麻金格尾云头履，手中拄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一个描龙刺凤团花锦囊，玉面多光润，苍然亥下飘，金睛飞火焰，长目过眉梢，行动云随步，逍遥香雾饶。阶下众官都拱阶，齐呼国丈进王朝。那国丈到宝殿前更不行礼，昂昂烈烈进到殿上。国王欠身道：“ 国丈仙宗今夕早降。” 就请左手绣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礼道：“ 国丈大人，贫僧问信了。” 那国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礼，转面向国王道：“ 僧家何来？” 国王道：“ 东土大唐差上西天取经者，今来倒验官文。” 国丈笑道：“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处？” 三藏道：“ 自古西方乃极乐之圣境，如何不好？” 那国王问道：“ 朕闻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地不知为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长生。” 三藏闻言即合掌应道：“ 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贤贤，淡泊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兼程之觉，须当实心。心静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皆清。真容无欠亦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为入定之源，不失恩惠，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但时一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才阴不阳，成为谬语。福尔长寿，实乃虚词。只要沉沉元总气，物物色皆空。 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受永无穷。 那国丈闻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 呵呵呵，你这和尚满口胡柴，寂灭门中喜云任性，你不知那性从何而觅，枯坐参禅仅是些盲修瞎练。俗语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或熬煎反成祸。更不知我这修仙者骨之坚秀，达道者神之最灵，携丹瓢而入山访友，采百药而临世济人，摘鲜花以气力，折香蕙以铺阴，歌之鼓掌无霸绵云，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世之妖分，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精华，运阴阳而丹阶，按水火而胎宁，二八阴消息，若恍若呼，三九阳长息，如杳如明，应四时而采取药物，阳九转而修炼丹成，跨青鸾生子府，齐白鹤上瑶经，参满天之华彩，表妙道之殷勤，比你那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盘一臭窍，又不脱凡尘，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那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满朝官都喝彩道： 好个为道独称尊，为道独称尊。 长老见人都赞他，不胜羞愧。国王又叫光禄寺安排素斋，带那远来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谢恩而退，才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飞下帽底儿，来在耳边叫道： 师父，这国丈是个妖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去驿中等斋，待老孙在这里听他消息。 三藏知会了，独出朝门不提。看那行者一翅飞在金銮殿翡翠瓶中定下，只见那颁布中闪出五成兵马官，奏道： 我主，今夜一阵冷风，将各方各家鹅笼里小儿连笼都刮去了，更无踪迹。 国王闻奏，又惊又恼，对国丈道： 此事乃天灭阵也，连月病重，御医无效，请国丈赐仙方，转待今日午时开刀，取小儿心肝作饮。何其被冷风刮去，非天欲灭阵而何？ 国丈笑道： 陛下且休烦恼，此儿刮去，正是天送长生于陛下也。 国王道： 见把笼中之儿刮去，何以反说天送长生？ 国丈道： 我才入朝来，见了一个绝妙的药引，强似那1111个小儿之心，那小儿之心只言得陛下千年之寿，此引子吃了我的药，就可延万万年也。 国王默然不知是何药引，请问再三，国丈才说： 那东土差去取经的和尚，我观他气宇清静，容颜齐整，乃是个时世修行的真体。自幼为僧，元阳未泄，比那小儿更强万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汤，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 那昏君闻言十分听信，对国丈道： 何不早说？若国如此有效， 使才留住不放他去了。国丈道： 此何难哉？适才吩咐光禄寺办斋待他，他必吃了斋方才出城。如今即传旨将各门紧闭，点兵围了金庭馆驿，将那和尚拿来，必依礼求其心，如果相从，及时抛饵取出，遂玉葬其尸，还与他立庙享祭。如若不从，就与他个五不善坐，及时捆住抛开取之，有何难事？那昏君如其言，即传旨把各门紧闭了，又差羽林卫大小官军围住馆驿。行者听得这个消息，一翅飞奔馆驿，现了本相，对唐僧道： 师父，祸事了，祸事了。 那三藏才与八戒沙僧领玉斋，忽闻此言，唬得三尸神散，七窍烟生，倒在尘埃，浑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搀住，直叫：“师父苏醒，师父苏醒。”八戒道：“ 有甚祸事？有甚祸事？你慢些说便也罢，且唬得师父如此。” 行者道：“ 自师父出朝，老僧回事，那国丈是个妖精，少顷有五成兵马来奏冷风刮去小儿之事，国王方恼，他却转教喜欢，道这是天送长生于你，要取师父的心肝做药引，可延万年之寿。那昏君听信谗言，所以点精兵来围馆驿，差锦衣官来请师父求心也。” 八戒笑道：“ 行得好慈悯，救得好小儿，刮得好阴风，今番却撞出祸来了。” 三藏战兢兢的爬起来，扯着行者哀告道：“ 贤徒啊，此事如何是好？” 行者道：“ 若要好，大做小。” 沙僧道：“ 怎么叫做大做小？” 行者道：“ 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 三藏道：“ 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 行者道：“ 既如此，不必迟疑。” 叫 八戒快和些泥来。 那呆子即使钉耙筑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取水，后就撸起衣服撒腻，和了一团骚泥递与行者。行者没奈何，将泥铺作一片，往自家脸上一安，做下个猴像的脸子，教唐僧站起修动，莫再言语，贴在唐僧脸上念动真言，吹口仙气，叫 变。 那长老即便做个行者模样，脱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将师傅的衣服穿了，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变作唐僧的嘴脸。八戒沙僧也难认识。正当核心装扮停当，只听得锣鼓齐鸣，又见那枪刀簇拥，原来是羽林卫官领三千兵把馆驿围了。又见一个锦衣官走进庭驿，问道：“东土唐朝长老在哪里？”慌的那一程战兢兢的跪下，直道：“ 在下面客房里。” 锦衣官急至客房里道：“唐长老，我王有请。”八戒沙僧左右护持假行者，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道：“ 锦衣大人，陛下召贫僧有何话说？” 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与你进朝去，想必有取用也。”一，这正是妖巫胜慈善，慈善反招凶。 毕竟不知此去端地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